一年。岭大校长郑国汉和副校长莫家豪将会捐出一年薪金的一成，帮助应届毕业生，包括支持创业计划和其他有意义的社会服务计划。公开大学说，校长黄玉山和三位副校长将会捐出每月一成薪酬，为期一年，支援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的所需。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观塘绕道嘅工程咧，较早前嘅工程已经完成。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已经解封，一带都系车多噶。观绕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龙尾丽业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靖屋游泳池。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近白沙湾码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驾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世界の終わり世界末日， ヨネズケンシ米津玄師 The Wave 詩拿林哥追名林琴，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Hello， 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回复以往一样，现场唱歌，抒发正能量，同埋你可以打电话嚟点唱添啊！星期日晚2000靓歌再重聚见啦。 靓歌再重聚。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我叫细锦晴，是一个田径短跑的运动员，而家是香港的青年排名是头十名以内。咁上年都好彩，成为呢个青年 U20 嘅职业队嘅一份子，同队友喺呢个全国青年运动会度打破咗香港青年嘅40/100米同埋40/200米接力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你好，呢度系陈尚志，认真做。 Hey, hello。 你好啊， 好得意你把声 出嚟，我都未踢你出嚟。 系啊，咪主持啊嘛， 好得意你把声。 喂，但佢又唔出声啦，而家 打个招呼先。 思培你好。 你好啊，呢 个 陈 尚 志认真 做 啊， 师傅。我知点解佢冲出嚟啦。因为每个礼拜咧都系佢讲 要报天气啊嘛。嗱，今日唔俾你报天气，但系因为咧阿师培咧嗰把声系有啲 delay 嘅， 系 听到少少，咁啊，所以咧师培我哋就ready 啦吓，我哋第一次隔空全程啊， 我哋笑慢啲就你啊， 好刺激啊， 系啊，好性感啊，而家你个样子，感觉啊，听到把声好性感啊， 因为我哋 feel 到你屋企里面咧喺张床度坦荡荡地同你倾紧偈啊， 系咯，其实系咪咧？ 你有冇讲关 你咩事啫？阿乐，成日问埋啲咸湿嘢，不如你做轻谈啦， 点解咧？轻谈好咸湿咩？ 好正。惊 噶嘛？子龙把声好咸湿咩？ 你睇老龙伯个样 子。喂，嗱，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啊。咁啊，近排咧讲紧嘅一样嘢，大家都屋企系忙嘅，即系除咗 home office 之外咧，其实个个都话噶啦 ，home office 好忙。即系啲人其实反而唔中意添而家。 系啊，冇错。因为点解咧？真系有时同啲同事咧交接啲 file 啊，或者问句嘢咧，其实系仲比公司更加繁复啊，隔咗几步咁样。即系我 delay 嘅时候咧，同事又可能 delay 咗少少，成件事就 delay 再 delay 咁样咯。 是啊，咁我有啲朋友直情係话呢，有时做嘢啊要开 OT 啊。 是。 以前呢公司都唔使开 OT 嘅，即係放五点就放五点，放六点就放六点，顶多俾你七点就，而家就开到十一点。因为佢话呢老板打嚟，你屋企做到嘢就屋企做啦。佢就逼住喺屋企做晒啲文件。同埋好似你话真係有时要等人哋去交收啲文件呢，好嬲嘅，等到一点先有人交。因为有啲懒仔咧，食饱饭睇晒电视啊，即系玩晒嘢啊，然之后先至做嘢咯。 系， 咁佢咪就系通宵先至可以做嘢咯。 系啊，冇错。咁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做电台啦吓，咁即系其实平时我哋大家就算翻唔翻 office 都好啦，大家都好热血噶啦，就算放我工都会照复 message， 照讲公事咁样嘅。 系。 咁但系变咗 home office 嘅时候咧，变咗成件事再散咗啊！咁即系有时可能 delay 咗之后咧，件事咁同时真系可能好夜好夜，都系仲系做紧嗰件事，都会用电话搵你咁样咯。 系，咁我哋听下电话旁边嘅呢个听众啦。我哋嘅网购嘅经历咧，好似佢都相当严重噶。我哋接听呢个电话先。喂 ，hello， 系 ，hello， 系思培系咪啊？呢位听众， 因为我哋之前真系讨论话，哇，真系讲下网购呢样嘢咧，佢系非常雀跃嘅。 嗯， 系啊，哇，我发现最近咧，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啊，好想买嘢。因为咧可能冇乜出街收成啦，尤其是而家咧，其实好多商店都系好早收工嘅。 嗯， 即系譬如我琴日啦打去旺角嘅其中一个朗嘅商场咧，咁跟住我就九点钟，跟住问佢啊，我想嚟行街啊，想问啲有啲铺头开咗未啊？我大部分都收档咁啊。 系啊，而家连啲酒楼都唔做夜市啦嘛。 系啊， 啲酒楼我屋企楼下几间酒楼咧，夜晚咧即系有啲公公婆婆可能都话啊，想落去行下饮下茶啊，夜晚可能饮下夜茶咁啦，唔开。 系， 因为冇生意。 系， 佢哋就唔想净嘥灯油火蜡，算数啦咁样。 系啊，就成年好多行业都系啦，即系其实我有个愿望嘅呢排，其实我想去做一做 facial， 但系而家咁样嘅时势嘅话，都算数啦， 已经系去到愿望。 系啦，即系呢个愿望实现到啦。系啦，为自己健康咁好啱嘅。 冇错，咁我等多阵啦，我觉得。不过提下大家咧，其实咧而家如果网购嘅话咧，真系好多优惠噶。咁我见到 好多咩话 优惠 啊？系啊系啊， 优惠。 哦，我听到做翻译啦。我听好多 Oh my God 咁，我咩事啊你？ 因为咧，我发现而家连电器铺都出咗好多网店啦。 嗯。 跟住咧，即系你完全冇谂过电器铺嘅网店咧。去買埋啲家居用品嘅，我就覺得好神奇啊！點解即係而家冇辦法，即係一啲門市大家好想收閂門啦，又冇乜行街啦，你一定要發展一個新嘅一個平台俾大家買嘢噶嘛。 係啊， 咁點解當佢開新嘅時候咧，通常都有好多優惠嘅，咁但係咧抵唔抵啊，真係自己格個價啦，因為佢開得啲紅色都唔一定係最平噶嘛，你知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呢段時間咧，其實我都想各大嘅購物平台咧都行咗 run， 好想買添。系啦，咁啊，譬如啲日本啊、韓國啊嗰啲，我相信其實而家咧係嗰個運輸都好翻啲嘅，但係其實而家見到咧有譬如內地嘅一個購物平台啦，佢都話啊， 話俾你聽，佢唔係寫住即時發貨嘅，係某一啲日子之前會發貨，或者幾多日之後，即係承諾你幾多日之後會發貨咁樣咯。 但係我知道咧，好多人咧反而咧，即係雖然咧喺屋企去購物就成為咗一個大家都好想做嘅嘢啦，因為喺屋企又少咗出街啊，大家唔敢出街啊咁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係驚購網上購物嘅。原因點解咧？一來就係大家唔知道要 hold 幾耐啦，因為啲飛機啊、航班嗰啲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咧，就成日覺得啊，因為太多人接觸過嗰個嘅包裹，跟住之後就唔知嚟到你手上面嘅時候幾多人接觸過，咁所以咧就係都係因為疫症嘅關係，都係有啲驚，所以咧都有人褪大。我自己咧都經常性成日望嘅，望完就算啦。 即係唔敢購啊！ 買唔落 。即係網店咧，講網購咧，我身邊都超級多。咁但係咧，我等陣轉頭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大家應該有呢啲經歷嘅。網購翻嚟咧，竟然係貨不對版，或者係有啲網購到好嬲嘅經驗嚇。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下。 好，沉沉是认真做，在这里送给大家是许靖韵的作品《别为我好》。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有冇啦？你哋即系自己有冇网购咁多年啦？吓，有冇啲咩不太开心嘅经历咧？ 我自己。 不太開心的經歷呢，其實就是發生在十年前咁滯嘅，即係嗰個好興嗰個淘乜嘢嗰個網站啦，嗰陣時係就啱啱興起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買衫啊，仲讀緊書嘅，就請同學幫我買，因為我自己唔識用，太複雜啦嗰陣時。跟住咧，我就買一件衫，咁係好靚嘅喺上面睇，咁翻到嚟咧係真係完完全全係唔同曬咯。 通常你見到 model 又著得靚啦，件衫個版又好靚啦，啲 detail 又好正啦，咁翻到嚟冇曬 detail 啦，個袋又爛。 唔靚啦，全部下同相又唔似啦，咁樣跟住咧嗱，跟住啲同學就教咗一個方法，就係話你千祈唔好睇相啦。首先第一樣就係、是，第二樣咧就係、是、你睇下幾多人買。 咁唔睇相咁點啊？ 或者你唔好信張相。 咁你買嗰件衫，你梗係睇下張相㗎啦。 但係咧，佢意思叫你唔好信張相，你搏啦， 你亂點先算，亂點。但你就可以睇有幾多個人買過咯，因為上面係有一題㗎嘛。咁呢個就係好耐之前唔好嘅經歷。咁經歷完嗰次之後咧，我就一段長時間都冇再上嗰個。 不過 係， 而家通常有時睇咧都係睇人哋嘅銷量啊，即係通常。 但我都覺得好假。原來呢啲全部都可以種出嚟。 哦，係係係，俾錢做噶嘛。係、哦、 啊、反而我而家開始會係睇咧，有冇人真係買咗件衫，去睇翻啲賣家影翻張相。 評 價 係啦，跟住 蜜糖， 尤其是啲拍片，因為佢哋咧好 哇咩啊，好假啊， 好假啦，係啊，佢哋咧就係嗰啲相咧就影住個大肚，我想睇件衫啊嘛，你做乜影自己大肚？因為就成日影自己上圍咧，話俾人聽佢啲上圍。有几丰满啊？ 系咩？有咁咸湿嘅咩？ 成日噶，我试过睇过咧，喺 我应该要睇下女装。 我唔知系巴士定火车，我好耐之前我系见过咧，有个叔咧专系开图嗰啲咧， 就系睇啦。 去睇噶，真噶， 我唔知道有呢啲。 有啊，跟住睇到好开心噶，佢哋。 究竟上水区嘅叔系咩性格咧？ 利申啊，我唔知佢系咪上水搭车噶，因为我唔知喺火车定喺 可能红磡咧 中间啲中途见到 啊。但系即系呢一啲咧，系一啲小技巧嘅网购。嗱、我自己咧试过咧，就系唔系玩图嗰啲， 系 而系外国网站。 OK， 喺外国网站图。淘翻嚟咧，某间以前都几大型嘅某品牌啦，咁佢其实囊括咗好多唔同嘅品牌喺个铺头入边嘅。咁我试过咧，我运一批入嚟咧，佢话系因为一啲嘅技术性问题啦，最后嗰批货系等咗差唔多四个月先到。 吓、四个月？ 你谂下网购喺四个月系好耐噶啦，讲紧一季噶啦。 咁你仲冇用？ 系我有一段时间直情系收到嘅时候，咦？点解有件嘅咁样？仲要系要去挂号攞咁大件咁，因为我订咗好多衫。咁、最后嗰一次嗰个经历咧，其实就系、是我去到网购完翻嚟咧，系有好多次货嘅， 系、 即系有好多可能我系买咗一对手袜，但系个手袜系穿咗。手指公有个窿嘅，咁、可能有一啲系嗰啲衫咧，俾啲衣鱼定唔知咩咧咬到烂咗。 哇！咁呢个离谱咗少少， 系啦，就令到我有少少即系凝住，觉得其他衫，因为有一只衣鱼，佢唔会净咬一件衫噶嘛，佢、一定系周围走噶嘛。咁我就谂死啦，我其他衫会唔会有衣鱼咧？如果我个衣鱼冇清走嘅话，会唔会咬埋我屋企啲衫咧？咁我就哇觉得好困扰啦。咁但系嗰次之后，我就唔敢再买，因为你有冇理由寄翻翻去噶嘛？唔通你有次货寄翻翻嚟俾你换啊？你又要等啊，同埋你寄翻好贵，咁所以呢个我就觉得网购真系唔太 OK。 我都试过咧买到烂嘢，其实都几麻烦。网购最怕就买到烂嘢、次货嘅嘢啦。因为咧，我嗰次就系喺内地运落嚟啦，买咗一张可以站立嘅台啦。即系平时咧，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啦，平时你成日都坐喺度噶嘛。咁咧，而家啲人就话唔好成日坐喺度，因为你可能有好年肚腩仔会越嚟越大啦，咁身体越嚟越大啦。我就买咗张可以升嘅台，一落到嚟咧，侧边咧嗰啲铁啊，嗰啲包边咧系爆嘅。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有问题，但系嗰张台差唔多500至600蚊差唔多港币。咁跟住要运翻上去，其实用咗好大嘅工程啊。 嗰张台我都想买， 就 好贵啊。 系咧，有啲平啲噶。 好有共鸣。 咪后倾下呢个， 跟住睇下点咧。 咁结果我真系用尽方法，因为实在太贵啦。我觉得我摆喺度用，类似个卖家咧话平少少俾我，但我觉得个身不忿吓，但系真系有问题噶嘛呢个 product。结果我就运翻上去啦，但系搞咗成两三个月咁样咯，即系好复杂啊。系啊，跟住又要再俾 extra 100-200蚊运费咧，其实系唔抵嘅。所以网购如果系 overseas 嘅话，我觉得就要小心啲衡量嗰样嘢系咪真咁容易烂嘅，会唔会喺香港卖好啲咧？ 不过其实嗱，师培买呢啲咧，都话叫做你有啲配件香港配得翻，但系咧，我有朋友试过买咧，买嗰啲系配唔到嘅。例如咩咧？佢上网买一啲晶石。 咁佢就試過咧， 水晶嘅石， 係水晶晶石。咁、然之後佢就你都知道啲晶石好大座噶嘛，好、大高噶嘛。佢、就話有一次試過 咧，水晶檔。 佢喺啲網店嘅水晶，我唔知嗰啲叫咩啊？水晶。 如果你好大座嗰啲嘛， 即係一座山咁樣嗰啲。 係啊，嗰啲叫水晶洞、 水晶洞 有個窿咁樣噶嘛。 唔係一條柱嘅。 哦，嗰啲係就成係圓塊水晶，一嚿石咁樣斬開一半， 係啦。佢又唔係喎，佢嗰個唔係一半嘅，佢係一嚿細我諗一個電話咁高咁樣。嗰啲嘅晶石就係攞嚟掛嗰啲水晶鏈啊，擺喺上面淨化嗰啲。係啦，咁佢就話咧，嗰次係啦，咁佢講緊咧，佢嗰嚿石咧，其實佢都唔係買平嘢嘅，佢賣千幾蚊嘅啦。咁佢試過咧，買完之後咧就寄到去佢屋企啦。佢一收嘅時候，咦，係咪要砌嘅咧？ 碎曬。 因为咧，佢话咧系分开咗三嚿咯，即系三层分开啊，即系佢应该系有碰撞过爆裂咗，佢就咦系咪要自己黐嘅咧？即系你晶石你冇理由黐噶嘛，咁佢就初初自己觉得以为黐，乜砌砌其实系真系裂咯，佢系碎咗啊，跟住佢最后就拎翻去就要换啦，换第二次翻嚟嘅时候唔知边一忽又崩 嘅，都系爆， 咁佢就哇好抌心啊，即系因为佢买呢啲系价钱贵。第二其實如果佢真係信係風水嘢嚟噶嘛，喂你送一嚿係爆嘅， 你已經冇信心啦對嗰樣嘢， 係啦，同埋會唔會破咗我啲財噶？即係我風水嘢你係爛嘅咁，咁所以佢就話哇，即係我覺得嗰次經驗之後咧，佢唔敢再上網買晶石咯，係反而佢反而係買一啲一串串珠嗰啲，佢又保險啲，但係唔好講笑啊！而家呢一個疫情，佢要喺屋企嘛，佢網購咧，佢話已經係坐底買咗三十零條噶啦。 系， 你谂下佢系喺屋企以前净系间唔时收藏一条，而家佢系一铺个大批买卅几条咯，日日就上网碌呢啲咯。 佢用唔用得晒啊？ 用唔晒嘅。 嗰啲咧，穿到上手臂咁啊！ 你有冇见过嗰啲咧摆酒嗰啲咧，啲金珠啊，嗰啲额咧戴到上手度咧， 佢会咁 一串串咁戴上去。咁但系啦，头先我哋系讲话有啲人淘嘢咁样啦。咁最近咧喺呢个网上面咧，有个人都系阴公嘅。喺呢啲疫情时间咧，佢买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是、为咗佢自己嘅小朋友，咁佢买咗呢一个系咩咧？佢买咗支探热嗰啲枪。 OK， 最后收咗件翻到嚟嘅时候系空空如也，但系最嬲系咩咧？因为呢疫情嘅问题，嗰啲都会升价噶，所以佢就系咁白白冇咗啲钱。 吓、咁退都退 冇得退啦，因为咧佢就话咧翻到嚟嘅时候咧，佢打开啦，佢话原来咧网上睇翻咧嗰间铺头其实经常呃人嘅，但系原来唔止一单嘅，原来有好几单咧都系同类型事件，一系就之前都发现过啦，买口罩原来入边冇口罩嘅，跟住买啲探热棒、探热针或者探热枪，又系冇探热枪嘅， 探热针好啦叫， 系探热针咁样啦，系啦，咁但系 探热枪好啦。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经历咗呢一啲咧网购呢段时间咧，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如果唔系咧，你啲不法之徒咧借啲嘢咧呃咗你，又或者破你风水阵咧，咁就唔系太好啦。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这只礼物的爱有受气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类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 下昼嘅4:28，喺度送俾大家系陈柏宇嘅《桥下十三郎》。 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愿你着我。你若报到我，便礼貌介绍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 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问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花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何俊仁、杨森、欧诺轩、何秀兰、社民连主席黄浩铭同副主席梁国雄等，同去年两次反修例游行集会有关。另外，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下午大约两点返回何文田加道里道的住所，一批警员到场将他带上私家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7宗属境外输入，10宗是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内地本土病例的增幅连续四日达到双位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大，要及时有效处置聚集性疫情，防止进一步扩散。内地累计82,719宗确诊个案，4,632人死亡，77,000几人出院。至於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有54人，3個人屬於境外輸入，另外有9人轉為確診。日本單日新增55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不計鑽石公主號郵輪的病例，本土確診個案突破10,000宗。有意見憂慮病例持續增加，可能令到醫療系統崩潰。當局計劃引入自動檢測技術，協助前線醫護為病人抽取樣本，擴大病毒檢測數量。路透社報導，日本進行的病毒檢測數量偏低，令到當局未能夠有效追蹤病毒來源，導致病毒在東京等大城市進一步擴散。今日是緊急狀態擴大至全國之後的首個週末，多個旅遊景點都變得冷清。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雖然政府未有要求非必要商戶暫停營業，不過在宮崎縣的購物中心，由於市民響應政府留在家的呼籲，不少商店都沒有做生意。澳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新增36宗确诊和3宗死亡病例，累计6,533人确诊，68人不治。此外，一艘德国邮轮停泊在澳洲西部港口3个星期期间，有79名船员和乘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3人死亡，包括一名42岁菲律宾船员，星期四在珀斯一间医院病逝。邮轮星期六驶离弗里曼特尔市，预料停靠印尼和菲律宾之后返回德国，部分船员就获安排乘坐包机回国。澳洲当局呼吁民众注册使用一个能够追踪行踪的手机应用程式，被批评侵犯私隐引起争议。 總理莫里森解釋，應用程式有助醫護人員追查潛在爆發危機，保護社區和恢復當地經濟，不會強制國民使用。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沿岸有霧，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早上沿岸有霧，日間炎熱，下周中後期天氣較涼和有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李郑屋游泳池。在新界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坑口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宝宁路回旋处。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的翠屏道，因为煤气工程，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现在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锦田公路梅林苑去锦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艾玛系一名保安员，基于小儿麻痹症，佢行路嘅时候会趌下趌下。有一日，佢嘅上司好大声当众咁话佢。将另外一只脚都打断埋佢啦。第二日，艾玛向经理作出投诉，但系公司只系向佢嘅上司发出警告信。于是艾玛向评机会投诉上司向佢作出残疾骚扰。评机会展开调查，揾到目击证人支持艾玛嘅投诉。最后案件得以和解，艾玛收到金钱赔偿以及上司嘅道歉信。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骚扰残疾人士系违法嘅。一般人觉得那种行为有冒犯、侮辱或者威吓成分，就可以视为骚扰。它可以是以身体、口头、书面或者视觉形式，包括针对某人的残疾出言侮辱，做出侮辱的姿势或者讲出冒犯的笑话。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有得玩，梗是玩。 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凌晨两点到六点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有得拣，梗系拣。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四点半新闻翻到嚟啦，呢度依然都系寻常事认真做。咁啊，直播室入面有的神啦，有阿乐，仲有我摩呢电话咧，都有一个人嘅，呢个就系咸湿的师妹， 天气女郎师妹。 咩？我听到咸湿的师妹， 系啊！我开头嘅时候都已经话你根本上瞓喺张床度同我哋倾偈， 瞓喺张床度唔代表咸湿噶，你知唔知裸睡咧系对身体好噶？ 即系一嚟我冇话过你裸睡，就系话你张床度同我哋倾。 你仲话你唔咸湿？我哋都冇谂到呢样嘢。 咁我都冇话我裸睡，我只话俾你听裸睡身体好啫嘛。 新闻之前咧，即系有讲到就系话网购啦，其实我都遇过噶，有啲唔开心噶，就系因为咧，通常大家上去呢个淘呢个啦嘅网购都系贪佢平嘅啫嘛，搏佢搵到啲好货啦。咁、我跟住之后谂下，咦，我都系试下去啲国际化啲嘅先，就好似的神头先咁讲啦，去啲有唔同地方品牌嘅平台咁啦。咁跟住咧，我去到见到件衫，咁啊买咗翻嚟啦，好开心。 我开心咗嘅，系 开心咗，系啦。点知我嗰份嘢一翻到嚟嘅时候，哇，好开心啊咁啦。点知我睇个牌啦，简体字。 哦。 跟住我再上网 search 啦，原来佢喺淘嗰度。 哦。 淘完之后，佢 仲要卖贵咗。 系啦，仲要淘嗰度系我嘅一半嘅价钱。 哇！ 即系佢好似淘唔知淘百几蚊，跟住最后屘我淘200几蚊。 哦。 跟住我仲要等，因为佢个时间佢由淘完之后去到佢度，跟住再过嚟我度啦。 系。 结果我用咗差唔多成半个月，定唔知3个礼拜，我先到我手，我几唔开心、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咧，呢、这个都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嚟嘅。因为点解？头先听阿的神同埋冇呢两个分享啦，好、多时咧，头先啲产品出事咧，未必系关个商家事噶嘛。即系嗰啲水晶烂咗，可能系个物流嘅问题嚟噶嘛。系、啦，即系所以如果阿莫咧喺外国嗰度订翻嚟咧，用咗唔同嘅物流咧，可能件产品去到手上边咧，个结果系会唔同咗。 所以其实咧，有时你网购咧， 多谢晒你。你呢个系咩咩呢个咩 咩见解嚟 噶？ 但系因为咧， 安慰 即系嗰个售后服务。是比较重要，即 是 如果揀呢，可能你要揀啲铺头是售后服务好的、即是例如卖完之后他真的会帮你跟的，不是卖完就拜拜的，那可能比较好一点。是啊，那大家看看今天阿乐你又有什么。 他的售后服务好不好。 是啊。 阿乐奔走记。 嗱咁咧，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呢段時間真係好少出街。你話點樣奔走，奔咗啲咩新嘢翻嚟？ 喺屋企奔咯， 係啦，喺屋企奔啊，真係唯有係啦，都係屋企嘅嘢。不過咧，今個禮拜咧有啲唔同就係、咁啲排咧點都同啲朋友係多咗聯絡嘅嚇、即係大家都悶啊嘛。咁咧我就打咗電話俾一個好耐都冇見嘅朋友啦嚇，係好耐都冇見。咁佢就同我 share 咗一件唔係幾開心嘅事，就係咧佢嘅細佬就喺外國翻嚟，係、啦。咁喺外國翻嚟咧，咁就要接受隔離咁樣啦，係啦咁樣。咁佢個隔離嘅方法係點樣咧？即係我唔係太了解隔離嘅人士係點啊，但係佢個 case 咧就係、佢就好自律性咁樣去咗酒店、即係佢去咗酒店自己 book 間酒店，佢寧願唔翻屋企喺酒店度住14日咁樣啦。咁、我聽到呢個消息，我第一時間就覺得哇！好惨啊！首先住14日酒店会好贵啦，系咪？跟住我就再谂啦，就系佢一个人喺酒店嗰度点样去自理自己嘅生活咧？咁样，咁我朋友咧就同我讲，佢就话冇啊，咁我哋都系耐唔耐就去送啲嘢俾佢食咁样。咁、我就谂啦，喂，你耐唔耐先送啲嘢俾佢食？咁你一次系咪送好多？咁佢一次系咪要啲即系送一次要食好耐咁样啦？佢就话唔系嘅，咁佢每一次去送嘢食嘅时候咧，首先佢亦都唔可以同佢个细佬见面啊，因为点解咧？佢系带咗啲嘢食去之后咧，咁酒店。嗰啲員工咧就會同埋佢一齊上去，其實咧嗰啲酒店嘅員工只係會容許佢一開間房門，跟住一遞嗰啲嘢俾佢，或者真係 say 隻 hi 就要閂翻門， 正常啊， 咁樣就要走噶啦， 正常啊。 同埋阿樂咧，真係咧，除咗自己富貴之外，佢身邊啲朋友都好富貴啊。你聽唔聽到佢頭先講咩？師培重點，佢話好慘啊，要喺酒店嗰度隔離啊，咁 啊， 即係如果係阿樂你隔離係點啊？哦，我去翻我個別墅嗰度隔離啦，係咪咁啊？ 我留喺3樓，你有咩叫工人送上嚟啊？ 我抌佢肉痛噶，其實 唔係咁，但係即係阿樂頭先都話，即係喂住酒店好貴。我覺得而家呢一個嘅問題已經係大於個價錢。即係如果你真係翻屋企，屋企人染病，你嗰啲價錢你已經覺得算啦，唔想屋企人有事好過啦， 一定係嘅。 因為連屋企人都有事嘅時候，你到時用嗰筆錢仲大。 係啊， 仲要你哇！如果你連累埋你身邊啲鄰居啊，你嗰種內疚感啊，你以後唔敢翻屋企添。 仲話而家係即係 研製緊一啲嘢醫治嘅方法，希望可以就更有效啊嘛。即係而家就未實行到太多嘅時候咧，你更加冇有錢，你都冇得醫啊。 同埋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屋企家居嘅檢疫咧，始終可能有啲漏洞，因為點解咧？屋企人或者自己可能有啲位嘅清潔，可能未必太了解應該用咩方法先至正確完全清潔到。但係咧，而可能係其他地方咧，佢哋係有專業人士去幫佢哋做清潔啊，或者個隔離啊，即係嗰啲通風系統啊，啲全部都做足啲嘅，以我所知。 係㗎。係 啊，所以其實你會自己都安心啲啊，嗰段時間。 咁同埋咧，即係就再八卦下，咁繼續問個朋友啦。咁有啲即係喺傳媒上面咧，我哋未必會知道嘅消息嘅，就係原來咧，即係嗰啲隔離嘅人士，佢就話佢細佬啦嚇，唔知係咪代表全部隔離人士啊？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咧，咁當佢屋企人佢唔送嘢俾佢食嘅時候，咁可以點咧？咁佢如果叫呢個 room service 啦，咁但 room service 個價錢你知道好貴啦。咁第二樣就係佢可以點咧？就係嗌外賣，即係嗌嗰啲 food 乜乜咧，用個 app 嚟嗌嗰啲咧。咁但係咧，佢都係唔可以接觸到嗌外賣嘅人。咁佢只可以咧就係叫個 staff 去送啲嘢食上去。咁跟住原來咧，我覺得最即係呢樣嘢都幾 sad 嘅就係咧，原來連 room service 都冇咯，佢哋係即係連 room service 都唔會 service 佢哋去住嘅地方咁樣咯。 咁嗱，以一個去抗疫啦，或者即係以佢哋被隔離啦。咁呢樣嘢其實都真係需要嘅，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可能只係每一間唔同嘅酒店嘅做法啫，因為我亦都有身邊有啲朋友自己因為之前工作，咁翻到嚟香港就要隔離啦喺酒店嗰度，咁佢都有講佢話其實係有嘅，只不過係嗰啲人咧係要再著一啲完全新嘅保護衣先至。咁你頭先有冇？ 唔係即係嗰啲酒店嗰啲人會保護曬先送佢上去，係。 哦，你話落啊！你頭先直情話冇 room service 呢樣嘢啊！ 你話直情唔送 啊？係，即係佢哋唔會同佢執間房嘅，但係會。穿晒嗰啲保護衣去送佢上去，俾嘢食佢就會閂翻對門噶啦， 即 係會幫佢執房。 送外賣嗰啲嘅哥哥或者姐姐，佢哋係可以入到房，只不 過 佢要穿保護衣。 清潔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就唔會行入間房度幫佢清潔咯，只會送嘢食上去咯，穿曬保護衣就係咁樣咯，個分別係啦。 OK， 係咯，咁呢件我聽到都 阿樂呢個 Sam 真係做得好好，我哋直情全部係明偵探柯南啊，好開心啊！ 要幫你偵查究竟你身邊。发生的事 啊， 即系唯有趴住你 讲嘅究竟真定假， 直情我哋帮你 fact check 啊，而家 真系辛苦大家啦，咁多年嚟系咯，即系其实我听 啫都系，咪虽然一咩佢话咩不见一日如隔七日一隔一周啊， 你讲到我都唔记得咗， 不见 七日如隔一周嗰个系， 对于我同佢咧，即系咧只做一年咧，如隔八年 都已经好似好耐咁样啦，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其实自我隔离嘅时候，虽然好惨好辛苦啦，但系咧，或者系 home office 自己留喺屋企嘅时候，可能好闷，咁但系有啲咩可以做下咁啦。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去路推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得到？未到结束，恋爱便停步，徘徊在苦恼，要别去偏有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想了压力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愿难愿爱，为你感恩兼感慨，如此苦苦挣扎还留余力再灌溉，对残叶只说未来，谁知我这位蠢材，陪你坚守这困境之残地不出口。走不到，你都 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再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叫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啃得了恶果，为你把不生封盖，才没有分开，不必悔改，磨蚀在中野的恋爱，各适应冷待，或可堪称最亲爱。 送俾大家，吴若希《这位蠢才》。 亲爱， 听完佢呢个古仔之后啦，其实我自己真系觉得好 sad 啦。首先吓，自我隔离嘅人就太闷啦，大佬你一个人困喺度两个礼拜，咁我咧就 但系都系需要嘅， 系绝对需要嘅， 即系闷还闷，即系唔好话哇，哎好闷啊，顶唔顺啊，我唔隔咁样， 梗系啦， 即系唔系咁好啦，咁样就 梗系唔应该咁。 呢啲除咗公德心之外咧，你都仲要即系为人为己， 系啊，你要保护下你身边啲人啊， 公民责任啊呢样系， 仲要你睇住，即系你自己都话仲喺张床度摁摁脚啦，即系我唔系讲你嘅师培。 唔係講而家嘅 師師培都唔係隔離嘅嚇，而家 係跟住，因為我即係大家要諗下，就係有好多醫護人員真係日日夜夜咁，好少休息地去幫大家， 係 真係好辛苦， 同埋真係攞條命嚟同你搏㗎，大佬依家 係啊，咁所以即係唔好話即係驚悶啊，話驚冇嘢食啊，冇細藝忍14日啦，即係你翻嚟隔14日，你冇事咁咪即係過翻自己生活咯。 咁咧，所以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就上網咧，我就揾咗少少嚇，睇下會唔會有啲網民講下究竟自我隔離嗰陣時候可以做啲咩有意義嘅事情啦，我亦希望喺大氣電波，如果啲隔離緊嘅朋友或者係喺屋企好悶嘅朋友聽，都會對你大家有少少幫助。 而家將個站推落網民度啊！ 即系道听途说翻嚟咁样啦，系咪？ 即系佢自己舐咗嘢之后咧，佢话网民讲嘅唔关我事。 听网民讲先噶嘛， 唔会舐。我相信呢个就唔会舐，因为真系好有意义。咁啊，网民就列咗100条。 头先 boom 出咪够有个 boom 出咪够有意义啦。 你俾佢讲啦，冇 啊，对唔住啦，冇。OK 嗱，咁咧就即系网民咧就列咗100个大 suggestion， 大家可以喺自己屋企做啲乜嘢。咁我抽咗几个，我觉得其实真系讲得好好嘅呢几样系。嗱，咁我第一样咧，我觉得。就是有网民就提议大家，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呢，有些 message 可能真的未复，又或者有一句说话可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你上班工很忙的时候说不记得了讲，那就可能1年到10年都没有讲的了嘛、 uh-huh. 又或者你真的可能有一句 sorry 很想跟一个朋友讲，发生了一件小事对不住，那其实呢、网民就提出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可以将一些未复的 message、或者一些未表达的心声，趁你得闲的时候呢，就在这段时间去跟一个朋友去讲，咁样咧就去修复翻呢个同朋友嘅关系咁样嘅。 喂，但系咧，我想话咁唔系好明显咩？即系好明显就系你得闲先搵翻我咁样嘅感觉咯。 嗱，师培，你唔好怪阿乐啊！佢话网民话佢屈咗网民，网民要攻击嘅话，攻击阿乐好啦。 嗱，但我撑网民嘅，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咧做咗好过唔做嘅。 你觉得网民需唔需要你撑佢？ 而且网民撑你啊！如果你咁样讲， 系啦，做咗好过唔做嘅，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可以讲下就系我哋平时一般人啦，好多时咧，我哋会遗忘咗屋企好多嘢。咁例如咧，我哋会可能买咗好多书咧，摆咗喺度都冇睇过。例如我自己床头都系。我自己床头其实有10多本书，我买翻嚟全部都系睇咗头20页，跟住就摆喺度，可能已经几年甚至10年噶啦嗰本书。O、okay? K， 我都系噶， 系咪啊？即系嗰啲书永远都系一世都睇唔到，但系你买咗噶嘛？咁趁呢段时间，其实你都可以去睇翻一啲未睇嘅书啊，或者一啲 D V D 啊，买翻嚟十世都未睇嗰啲戏咁样啦，系 啊， 系啦。 咁你睇咗咩书咧？ 我其实都仲未开始睇嘅，即系。 好嘢， 我系输 咗，彻底胜输咗。你讲到咁劲，咁你睇咗啲咩啊？ 你真系师妹噶， 唔系因为我有睇到嘅，我自己系睇咗一本关于食物营养嘅书，同埋睇咗一本职业英语嘅书，所以真系呢段时间，我觉得系可以抄翻啲书出嚟睇嘅。咁所以我就想问阿乐。 入面讲咩噶？ 系啊， 入边讲 试下你系咪真系睇过？ 语咯，同埋食物嘅营养咯。 佢咪讲完，佢讲完 咗啦。嗱， 我觉得 阿乐直情系 阿乐应该学下抛翻去。你 up 啲書出嚟，求未睇都 up 啲書出嚟啊嘛！ 完之後佢問你講咩，你咪講翻書面俾佢聽咯， 都係嗰啲啫。唔係咁，但係真係嘅煲劇咧，其實都係一件比較易啲處理咯。我覺得有啲人唔中意睇書噶嘛，可能有啲人真係煲劇，喂，起碼有啲細藝追啊。你煲嗰啲千幾集長劇咧，煲到你14日過咗咧，你都唔覺得好悶啊？因為成千集啊嘛，你唔會 end 嘅。 係啊，你求其一個位睇其實都 OK 噶， 重睇真情咯， 每集睇都得嗰啲機會。系啦，咁跟住其實呢個我覺得for OL 或者 for 啲 home office 人士都幾有用嘅，就係、是、我哋部電腦啊。其實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部電腦慢或者壞咧，唔係因為佢真係壞咗，而係可能佢裏邊太多垃圾，搞到部電腦喐唔到咁樣。其實可以趁呢段時間，你得閒真係對住個屋企嘅話咧，可以清空一下屋企個電腦裏邊嘅舊資料啦，一啲舊嘅軟件啦，又或者係我哋手機裏邊一啲重複咗好多好多好多你十世直接賣咗部機都唔會鏟嗰啲相咁樣啦，係啦。咁同埋 都真係好多喎、啊，其實 係咪啊？ 你唔好講話電腦啦，我前幾日電話咧，因為剪片咧爆 Mac 咧要過片咧，跟住我係直情見到我有成差唔多8000張相入面咧，我諗我座底嗰度係有我 delete 咗6000張相，一次過係咁逐張睇逐張撳咧，好多都係影垃圾嘅，即係咩影垃圾咧？突然間話去到呢個地方 有對住個垃圾， 係即係影垃圾桶啊，影嘅垃圾啊， 垃圾桶一千張， 骨頭啊， 骨頭2000張。 咁但係我就即係有啲咩相喺入邊最多咧？就係平時約啲 friend 喺邊度等啊？我喺呢度啊，影張相先，跟住就會 store 咗入去咯，佢就霸曬我啲位咯，所以入邊係勁多垃圾相咯。 係係咯，咁就係知道嘅，係啦，咁啊快講埋啦，係啦，咁樣就咁啊，譬如如果有养宠物嘅人咧，咁啊，其实可以喺呢个时间，譬如你有时会遗忘咗自己只猫猫狗狗吓，可能一路都未同佢剪指甲啊、剪毛，其实做埋呢一啲嘢，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趁我哋呢一段得闲嘅时间咧，去谂下之前有啲咩未做，去做翻，因为下一次可能真系唔知几多十年或者呢世都唔会再发生。 即系剪毛唔系嘛？啲猫猫狗狗 呢啲你长期系啦，长期留喺屋企嘅时间系唔会再发生嘅，可能系甚至。 因为希望呢个疫情过咗，呢14日隔离唔会再需要，而唔系嗰啲什么唔会发生。OK， 大家应该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得唔得啊？乐 得，好啊，就咁啦。系啊，都祝大家咧，真系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啊！咁陈上线认真做啦，喺呢、這个五点钟新闻之前咧，送俾大家系谢安琪嘅《再度》。 然后让干干的嘴湿了在心，一束束一束束烛光了在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叉便捉到，再响又再光又再响。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早厮守接近，假使再度前生，前生的一切正苦恨，因仰望或去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襟，一次次一次次烟消了再笑，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历练用劲，再唱又再笑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今，对跟错思索至今， 会洒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困足我。 同100,000元津贴，同时延长持续专业发展评核期和豁免费用。美国太空总署宣布下个月恢复本土载人升空任务，是自2011年穿梭机退役之后首次有美国太空人由本土升空。太空总署说，两名太空人将会乘坐民营太空运输公司 SpaceX 的飞龙号太空舱，由猎鹰九号火箭搭载，下个月27号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早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而家旺角太子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加道里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就在窝打路道。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界限街。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李郑屋邨。在新界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坑口道回旋处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宝宁路回旋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下午6点，摩利臣街近住干诺道中交界的快线，以及在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介乎吉比利街至到摩利臣街的一段辅助道路是会封闭，城巴路线71去黄竹坑方向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以及锦田公路梅林苑去锦田。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李君伟，我是一位中学老师。咁多位 DSE 嘅考生，依家喺疫情下考试，我相信大家都面对紧无比嘅压力。希望各位可以将压力变成动力，话俾大家听，你哋绝对系历届最强嘅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嗨，今日港珠系我， 有咩请啊？ 系啊，咁我想讲咧，就系咧，其实咧早几个礼拜咧，网上见到一条片，我觉得佢系非常非常非常之简单。 嗯， 如果我都整得难食嘅话咧。 就真係好渣啦你。 唔咁我不嬲都渣嘅、哦。就真係真係切切实实嘅彭于晏。 做返自己啦。终于可以考到试做自己啦。 即係哇你咁多年都仲咁难食嗰啲嘢。 咦睇嚟唔係你 keep 到喎、 啊。睇嚟今次唔暗黑喎、啊、咁样佢嘅意思真係。 唔知㗎。佢先咪话佢唔知整得好唔好食囉。 係、啊、因为其实呢我事前已经係整咗一个嘅即係等緊佢雪嘅制成品。咁、我可以而家讲埋咩嚟嘅。我就去整咗奶昔，因为早几个礼拜睇咗条片就真係好容易， 是 原来奶昔不需要雪糕，因为大家都知道奶昔是用雪糕和用牛奶去整的嘛。 是 啊，原来现在有一种非常方便快捷的，就是不需要用雪糕都可以整到奶昔。 阿嬷这个奶昔呢我都已经试过、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不难吃的。因为呢难 好彩 就是我被压力 的。不是我自己拍了一条片那就是在网上面，但是我们整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是麻烦的、但是因为他点衰都不会死错人的。他用的材料刚才我说有什么、 有棉花糖还有、有奶。 那怎么会错 呢？ 点会错啫？ 仲要碗，仲有微波炉， 两样都好食。 有三样嘢冇味嘅， 系啦。仲有要雪柜。 嗱，四样嘢冇味嘅。 仲有人嘅心机，尤其是我。 心机就睇自己，人啊睇对手。嗱，佢有洗手咧，就应该冇咁臭嘅。 我整之前有用消毒酒精搓手先嘅。 哦， 系啦，同埋尽量全部都系用嗰啲匙羹撩下撩下，尽量我就冇搵手掂佢。 你有酒精挥发晒先整嘢嘛？ 有嘅。 系唔系？食到好多火酒味 啦！ 唔好我食嘅时候你。 因为咧，我都惊即系嗰碗嘢唔够消毒或者有菌啊， 变火焰雪山咯。 系啦，我挤咗一扎嘅消毒药水落去， 咁啊弊啦，等火焰雪山咁样啦。 系，但系咧嗱，我想讲咧，即系我自己咧都喺屋企有尝试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啊，即系哇有咁奇怪，就尽量沟晒啲嘢落去，尽量屋企入面有咩厨余就抌落去嘅。咁、所以我见到呢一个嘅时候，我都觉得喂，好似有啲正嘢、啊。 中意整甜品啦、 啊。甜品又唔好中意整嘅啫。 其实甜品好吸引、啊， 整甜品我真系好 handicap 嘅咧， 系咩？ 你叫我整咸嘅西餐咧，我都仲可以 handle 到，啊、即系嗰啲黑松露意粉啊，咩蒜蓉意粉啊，即系大子唔知乜鬼啊，即系呢啲我仲 handle 到，炒三色椒啊嗰啲，即系呢啲我都 OK 嘅。 呢、這个我真系明嘅，即系小弟系煮开饭咁样噶啦，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即系我煮饭我唔知点解 系冷饭， 即系煮咩都我控制盐啊、豉油啊、麻油啊、油嘅份量，我可以好轻，我即系会觉得好驾轻就熟。但系唔知点解我一面对甜品咧、你话落几多糖、几多黑，跟住要蒸佢、焗佢几多分钟？呢啲我真係唔掂， 因為甜品始終你一過咗個時間咧，你係成個鍋殼噶啦， 就真係好易瀨嘢。 係嗱，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呢排，即係我覺得我整鹹嘢都整得都悶悶地啦，我嘗試即係挑戰呢個甜嘢啦。大家仲可以聽下呢啲 M 添啦，我走咗去學人整蛋糕添啦。好啦，咁但係咧，我想 你個 cupcake 都幾貴啦， 哇，係咪啊？ 顏色噶嘛， 你知唔知道啊？ 個個想搶啊，見到之後 係啊，你知唔知我哋 Cam 家父一路拍嘅時候啦，我 roll 緊機喎，一路開麥喎，佢自己忍唔住不停 jam 我。我 roll 紧机嘅，录紧音噶。佢话唔系咧，即系你整得咁核突，点解你仲可以笑得咁自豪噶？ 点做到啊？你嘅自信喺边度嚟？ 你点做到噶？你开心到咁嘅， 点可以咁样话我噶？ 咁好多人都话得嘅。 我唔话嘅，我唔敢。 因为你真系好多嘢，唔可以话人啊嘛。好啦，咁我想话咧，即系呢一个嘅奶昔， 系 咁咧就系、原来咧就话唔使用棉花，即系唔使用呢个雪糕啦。 系 咁头先都讲啦，只系用呢个嘅牛奶同埋呢个棉花糖就得啦， 两样就得噶啦， 两样就得噶啦。咁、当然啦，我亦都对你哋好好嘅，我就攞咗啲假嗰啲叫咩啊低脂啊，系啊， 高钙低脂奶， 减系啊减脂， 冇咁易肥， 系啊，跟住之后再加棉花糖咁样嘅。 喂，但系买棉花糖个过程都系艰辛嘅，因为我知道阿 按摩辛苦啦，即係好難揾啦。我買嘅時候咧，都係好難揾嘅。 啊，點解咧？ 因為咧，我唔知點解個世界好似突然間冇人供應棉花糖。佢咧有棉花糖嘅，但係啲棉花糖唔係好啱，係嗰啲有餡嘅棉花糖咧就有。 哦。 但係嗰啲純潔你燒嘢食用 白色用嗰啲棉花糖就冇， 就好似冇咯。 哦。 但按摩都好似係揾到棉花糖啊。 揾到啊，最後尾難揾啊，跟住我問過好多間便利店啦，跟住佢哋就因為我唔想買太大包，因為始終我都係嘗試性質啊嘛，我好驚咧嘗試完之後咧難食，咁我成包棉花糖好嘥，咁盡量想揾啲細包或者獨立包裝嘅。咁最後尾我去到啲便利店嘅時候，佢哋好笑，佢哋話：以前就多，呢排冇乜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俾好多人，因為而家個個都喺屋企咧，又要同啲小朋友，如果唔係就悶死啲小朋友噶啦嘛，就整一啲好簡單嘅甜品。咁簡單甜品通常就一定係棉花糖㗎啦，係啦，咁因為嗰啲咩棉花糖溝朱古力啊，或者每一樣嘢揼啲棉花糖落去再甜，係 啊， 而我你去今次都係咁， 唔係你去食 buffet 都係㗎，嗰啲雪糕機嘅咧側邊一定有啲細細粒棉花糖㗎嘛， 係 就去染啲漿， 係嗱咁啊今次啦，所以咧就整咗呢個，咁佢都有講嘅，就話點解棉花糖擺落牛奶嗰度會變咗做奶色啊？系啦，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嗱，奶昔本身系雪糕加牛奶嘛，因为棉花糖都系用雪糕做嘅，用雪糕嘅原材料做嘅。 错，师培知唔知啊？ 师培 ，哦，师培唔紧要，喺张床休息紧。 师培，你觉得咧？ 因为棉花糖 我翻嚟啦，你 嘅外层咧系遇到奶，唔系遇到水会溶嘅。 你計頭先即係作嗰本書睇咗本書之後，你又有新結作喺度諗緊，究竟點解咧咁樣？ 係啊， 點解咧，博士莫？ 其實佢有講啊，話原來棉花糖入面其實都有乳膠呢種嘅物質。咁、大家都知啦，如果食啫喱或者食大菜糕都知，就係乳膠咧可以將一啲嘢就變咗固體嘅。係。咁所以如果咧將棉花糖抌咗落去啲牛奶嗰度嘅話，你再將佢攪翻溶，即係整翻熱啦。咁、你就會將佢變咗做咧就係、是。 結塔塔咁樣， 係啦，結塔塔有啲黏黏地嘅嘅呢個嗰啲叫咩啊？ 個口感 啊，五臟嘅口感咁樣。咁當然啦，除咗呢個雲尼拿味啦，即係原味之外咧，大家又可以加啲朱古力落去變其他唔同嘅味道啦。咁樣，咁我自己已經試咗噶啦。我自己嘅心得就係、是、咧，即係佢本來就係話叫大家叮微波爐就叮兩分鐘啊嘛。我建議大家叮一分鐘攞出嚟攪一攪啲棉花糖同個牛奶，再叮，咁你就容易啲去 handle 佢，唔需要。就是说到时就硬掘晒一嚿嚿，逐个要搵匙羹喺度锐翻溶啲朱古力，锐翻溶啲棉花糖。同埋如果买大粒嘅棉花糖咧，你剪碎咗或者你即系总之将佢搣到变咗细粒， 容易啲溶， 摆落去就容易啲溶。 同埋即系咧，你用微波炉嘅时候你要留意，你唔好真系咧唔小心拍咗大火嘅玩两分钟或者一分钟，咁你系即刻窝火嘅，因为咧嗰、个度数咧个火力啊都有影响嗰个叮嘅过程。 因为话只能够系600。度啊嘛，好似 即系细火啦，有啲机就系 中火，系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咧，即系建议大家真系咧，耐唔耐真系要望下佢，因为咧，我搞到成个微波炉都系棉花糖。一阵间啦，一首歌翻嚟咧，就即刻俾你试食，睇下似唔似奶色啦。 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世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 错补，让我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中，东歪西倒，但至少牵走街路。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最固不空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见状非见状，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慌。若被推倒可再装，巨像的手不怕安装，贴着胶纸都尽望，尽是补丁都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喷光，人何相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欢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任岁月再坏，不至心慌。 下午5:20，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啱啱带俾大家嘅系 DJ 嘅《银河修理员》。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嗨，今日我要整嘅就係奶色啊。 嗨，奶色啦，其实我好鍾意飲嘅，但係我飲餐都屙嘅，无论飲唔係都我鍾意囉，我鍾意个口感啊，尤其是呢 ,MM 嗰个呢、即係佢嗰间嘢呢，佢係完全嗰个奶色呢係我好鍾意嘅甜味。另一个系咩呢、美式铺头食汉堡包嗰啲奶食， 哇超正，我觉得好 食。哇，嗰啲奶食真系不得了、 但系有个传闻，不过道听途说嘅啫。你头先所讲嘅前嗰间铺头咧，有成有啲人就开始，即系嗰阵时有段时间啦，就不停喺度就传就话，佢啲奶食啊，佢啲雪糕啊，唔系真系牛奶，唔系雪糕嚟噶。 咁、可以系咩啊？ 你冇发现佢成日都唔用嘅咩？讲好耐噶咯。 我有听讲过系加工嘢定系咩嘅？ 系啊，话猪油定唔知奶咁。咁当然啦，之后都好似话系佢哋又已经系识破咗大家嘅嫌疑噶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奶色咧，但系头先都讲啦，原来阿的神好中意饮嘅。 系 阿乐中唔中意饮？ 一般。 思培咧？ 哦 ，OK 嘅，但我唔敢饮咁多，通常饮三啖嘅啫。 三啖。 即系我一般，但系唔抗。 哦， 即我唔抗拒嘅，但一般般咯，唔会专登去试咯。 系，但系其实原来呢样嘢，除咗我哋即系其实直播室入面啦，除咗思培，即系思培唔算系啦，咪思培撇埋入嚟直播室。 好惨啊！你做咩掉走佢啫？ 咁啊，而家真系唔喺直播室啊！喺直播室入面咧，即系两个人都中意啦，即系我同阿的神都中意嘅。好啦，咁但系咧，欧洲或者外国西方嘅人更加中意饮奶色。 你知唔知道外国人饮奶色佢嘅口味咧？我都上次有讲过咧，其中一个我最印象深刻噶系开心。心果奶昔 哦，系 哇，すごいね！ 我唔出奇，真系 嗰个开心果奶昔咧，真系饮到我超开心。 系 我嗰次去英国嗰转咧，我系去咗嗰个地方认识咗啦。我系第二三日会再去饮咯。 但系外国嘅奶昔系咪再甜啲咧？ 系再甜啲，同埋佢打。你可以話係甜之餘咧，佢再結啲啊，即係佢再厚啲啊，誒唔係係個奶色個底啊，佢會打得再結身啲。 嗰邊係真係多開心果嘅甜品。 係啊係啊， 我喺意大利，我記得係試過一個開心果嘅雪糕，即係你行到邊度都成日會見到開心果嘅。 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啊！ 係啊，我而家都好開心啊！聽到你咁講，咁中意我今日嘅題目， 好少可 係啦。嗱好啦，咁啊，但係其實咧奶色咧有幾個説法喎，有個由來，即係邊度嚟嘅。咁咧有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其實佢源自於美國嘅，咁就喺 大概1880年代嘅時候啦。咁啊，主要就係以牛奶同埋雪糕製成嘅。咁咧好啦，因為就話佢個口感好多人都頓覺得哇好正喎，咁所以就越嚟越 hit 咁樣啦。咁但係亦都有第二個説法咧，就係咧話咧奶昔呢一個詞語咧，就喺1885年嘅時候，英國某一個嘅報紙上面，咁就聲稱咧奶昔係一種健康嘅飲品。咁不過咧，當時原來主要嘅成分係威士忌同雞蛋。係啦，咁佢就話啦，但係咧係啦，開頭嘅呢個奶昔係有酒精嘅，但係好啦，到咗大概嗱，當然呢個都係一個説法咋，唔知真定假啦。咁佢就話，不過去到1922年嘅時候，有一部分人，因為你始終都好多人未必會飲酒噶嘛，咁咧而且咧就不如慢慢就溝咗其他嘅生果味出嚟，例如士多啤梨啊、香蕉、朱古力等等。有一個叫伊凡嘅男仔啊，咁佢咧就不如就諗下研究嘅時候就抽咗啲酒精出嚟，咁啊加其他配方落去，咁跟住之後咧就變成咧即係呢個嘅奶昔啦，再將奶昔咧再溝下溝下就變咗而家嘅有唔同味道嘅雪糕啦。咁啊，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説法啦。但係講到咧，好似話奶昔咧都有唔同嘅健康之處噶嘛。其中一個咧，原來咧啱阿樂噶啦。雖然阿樂咧而家呢排就去唔到酒吧啦， 係啊，唔係佢而家唔係最唔開心啊！佢最唔開心，佢去唔到美容院啦，係 啊，唔開心啦。 好 sad 啊！ 我唔知阿樂自己屋企會唔會自己要懟自己攞酒。 你會唔會㗎？ 都耐不耐都會， 係 啦。其實我飲酒 三個鐘到就懟一次， 冇咁耐添。醉啊！咁你邊啊？屋企醉啊！ 我飲酒其實係貨見朋友開心嘅，但係譬如有時可能成個禮拜都冇掂過少少酒，有時想 relax 下都會飲一兩杯咁樣嘅喺屋企。 咁佢就話原來咧蜜蜂即係蜜糖嘅香蕉奶昔係有助宿醉 嘅， 即係解除宿醉啊。 蜜糖香蕉奶昔 係啦。咁跟住之後，因為佢就話咧蕉咧有含有呢個豐富嘅鎂同鈉啦，咁再加上咧因為咧補充翻咧即係飲完酒之後流失嘅電解質，咁加上蜜糖啊同埋呢個牛奶都有助啊解舒緩呢個宿醉嘅。不過最近咧即係喺呢個嘅今年嘅一月啦，即係兩三個月前啦，咁就喺南非咧普敦啊，就開普敦，咁又開咗一間嘅餐廳，呢間餐廳咧賣奶昔咧。買到咧係可以入咗呢個健力士世界大全。咁話說呢一間餐廳咧，因為佢一直好努力研究唔同嘅味道啊，咁所以佢哋成功研製咗120種唔同味道嘅奶昔啦，就喺呢個餐廳嗰度賣。咁但係咧，佢話咧，除咗佢哋研究咗嘅，包括有咩咧？頭先你哋話開心果啦，佢真係爆到咧有蜂蜜啦，即係蜜糖味啦，奶油硬糖啦，呢個嘅檸檬蛋白酥啦，或者朱古力香蕉味啦，甚至乎蘋果批嘅味道啦，咁跟住佢話用咗大概年半嘅時間，咁同埋咧，其實咧試飲嗰啲試飲員啦都好辛苦嘅，因為每一種120種味道，佢哋因為要 check 就係每一種味道係咪左溝右溝類近咧就唔當一種，咁跟住之後又要咧 check 翻曬佢哋嘅食譜，究竟佢咪真係好努力鑽研出嚟咧？最後尾發現真係唔同味道嘅喎，每一種嘢，同埋都 check 過佢哋奶昔嘅食譜，證明佢哋真係每一個食譜係寫低曬。嗰啲口味嘅成分，即係證明佢哋真係好努力，同埋真係有研發120種，唔係求其 hea 幾種，加幾啲色素啊，加幾種嗰啲唔同嘅味道試劑啊，即係就已經當係一種咁樣。所以最後咧就頒發咗呢個嘅健力士世界大全俾佢啦。 不過其實真係咧，點解外國咧係比較多，就係其實美國啦，好多中意飲奶昔咧。某程度上有啲人就話咧，係因為咧佢哋要揸長途車啊，奶昔咧難絕啊。咁你又喺一路揸車嘅時候一路飲咧，一路啜咧，其實你係要啲力啊，或者要用啲神去啜噶嘛。佢又話咁樣嗒下嗒下咧，揸長途車冇咁悶， 有啲口感咁樣。 香港珍珠奶茶得啦， 都得，咬珍珠 係喎。 你。谁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 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 送俾大家系何雁诗嘅《自有梦想的人》，转头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七日录得单位数的新增个案。两宗个案的患者都有外游记录，其中一个是四岁女童，早前和妈妈一起由英国返港。今个月十号在亚博馆做检测，妈妈属于确诊个案，但是女童的结果呈阴性，之后入住检疫中心，今个月十六号流鼻水，再做检测之后呈阳性。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29岁男子，他在菲律宾马尼拉读书，寻日回港之后到亚博馆流深喉唾液样本之后回家，之后确诊。医管局宣布，亚博馆的检测中心将会在明日中午12点起停止运作，以重新集中人手在医院提供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说，近日入境人数减少，到亚博馆检测中心的人流减少，使用量曾经低于10宗，一般亦都只有20至30宗。希望集中人手，亦都认为现时急症室的分流检疫安排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安排有症状的入境人士落机之后由救护车送到不同急症室再作分流检疫。他说如果情况有变，亦都会随时考虑重新启动亚博检疫中心。台湾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是在海军舰队实习，住在同一间房，当局紧急召回全舰人员接受隔离。指挥中心说，3名确诊者2月21号起登舰实习，舰艇曾经在上个月停靠驳流，3日之前在军港落船。有关舰队涉及3艘军舰、官兵和学生，合共700多人，当局正是进行相关调查，要求舰上的人员不准落船，已经落船的人就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并且接受病毒检测。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全国80多个地区单日新增47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令到总数超过36000人染病。疫情最嚴重的首都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在社交網站說，莫斯科感染率不斷攀升，但是未有出現幾何式的增長，與最壞情況相距甚遠。

电竞， 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继续嚟到原创作啦，同 Vincent 倾倾偈。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啦，呢位亦师亦友嘅李博士啦，原来影响咗你好深远。咁究竟你脑海里边同佢最深刻嘅经历系一件咩事？ 其实好多事嘅，最深刻就系话我去佢见工嘅时候，佢睇我好多作品，咁佢满意嘅，但系佢话 Vincent， 我想训练你，所以我入到去嘅时候由 office boy 开始做起。佢话你由呢度开始认识我嘅客户，因为我派上去咯。喺佢由佢咁样去栽培我，到慢慢我派完一轮信件，到跟住入去佢个客房做冲晒。其实客房里边咧晒相咧，其实俾我感觉就系可以捉摸到一个控制到时间。因为张相你 over 咗，佢就会窿，即系会黑嘅。咁嗰个时间就学到点样去睇个色嘅控制时间，到嗰个时间做咗大半年，跟住出翻嚟就做平面设计，跟住就好多机会啦。我哋好彩咯，我哋好彩由全部用手唔系电脑嘅过程里边，所以而家就算 down 咗部电脑，我哋都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好多谢佢。 呢个好关键啊，因为而家就算你草图都好，你都电脑了几笔。就已經係有個概念㗎嘛，唔同以前或者我哋最鍾意睇嗰啲 making of 就啊嗰位大師點樣畫嗰啲草圖、一啲設計圖、啲概念圖呢。 草圖係阿 Rebecca 我入行嘅時候佢就教我嘅，佢話你唔好一開始就即刻做，你要攞張紙去將你腦裏面諗呢個嘅 idea， 諗多過十個、廿個、三十個畫咗出嚟先。咁由嗰陣時候開始訓練我就話，咦原來草圖係對個腦嘅運用好重要，因為好得意嘅，你個腦諗到嘅時候，嗰隻手就會喐噶啦。咁呢個個過程裏面咧，就令到自己咧不斷咁訓練個腦做運動。所以我會覺得，當我哋用得多呢、這個依樣嘢多嘅時候咧，同人傾偈或者你同個客户傾偈嘅時候，佢一講想要乜，你腦裏面已經將佢嘅 idea 已經諗曬出嚟噶啦，投射曬喺個會裏面，一翻到屋企就寫翻曬出嚟，快好多咯，即係個感覺唔係翻到屋企先做，呢樣嘢係訓練出嚟。 情感構造在各種色彩中透露，畫進我心意構圖裏分佈。 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啦，其中一个啦经历咗十年已久啦，嚟到今年咧就系十一年就呢、這个人形嘅手板比赛啦。 系啊，其实我搞呢个比赛无非都系想栽培一啲新进嘅设计师啦，或者喜欢做公仔嘅一啲朋友又好，因为其实都系有啲朋友参加嘅，亦有啲学生参加嘅，咁我就希望用呢个香港原创人偶比赛去做一个牵动者咯，咁啊搞到今年第十一届啦，咁亦都好多谢凌速啦，每一年都支持我去做呢个活动啦，每年我都会做策划啦、海报设计啦、做评审啦，亦都好多年都好多兄弟即系义不容辞咁嚟帮我做评审啦，每一年都有唔同嘅设计师啊，或者都有好好嘅成绩咯。 呢十一年都唔容易啊，因为好多朋友仔即系中意玩具玩啫，但系真系想入行咧，其实唔知點樣樣開始嘅，即係你知咁多年唔係好多間公司會請玩具設計啊，又或者佢哋自己想誕生一個品牌都冇乜呢啲經驗啊。咁我諗呢個比賽係推動到佢哋好多。 其實呢個比賽係正正俾到佢一個機會、一個平台去嘗試做一個叫做原創設計公仔啦。咁我好強調原創呢樣嘢咯，因為每一个设计师其实心目中好希望有自己嘅原创嘅公仔，而呢个原创公仔慢慢可能变成佢一个 一个产品或者公司嘅 icon， 一个 IP， 咁呢样嘢好重要噶嘛。咁啊，从佢参加比赛到我哋了解，我再解释俾佢听咩叫公仔，咩叫做授权，咩成，就喺呢个过程里边，佢哋认识咗好多，喜欢未入行咯。咁我哋一路除咗搞比赛，我哋亦都喺台湾啊、中国大陆啊，或者其他地方啊、韩国啊，我哋都会带住一班设计师。或者有資訊都好啦，都要交，大家互相交流去參與唔同嘅設計展覽。 呢個會唔會好似你上集咁啦，提到我係一定要佢哋交個六面圖，有啲比賽嘅小 tips 可以俾定佢。 其實比賽我覺得係最主要一定要畫六面圖，因為我哋做設計嘅時候，我哋每一個產品都好啦，一粒螺絲咁簡單啦。如果係需要設計嘅，你都要畫六面圖。個六面圖有咩作用呢？就係話你可以好清晰知道自己嘅公仔。即係好多好多小朋友、年輕人畫啊，都係畫前面嘅 character 好有型，就忽略咗後面嘅，忽略咗後側邊同左邊、右邊。咁其實我成日覺得一個公仔應該係360度睇嘅。咁你畫嘅時候應該係前後左右上下，咁成個設計出嚟，每一個位置都有故事，咁就最好噶啦。 佢唔同普通嘅漫畫或者即係一張貼紙，因為呢樣嘢係立體嘅。 係因為你要做公仔啊嘛，其實漫畫。前期佢哋做人設呢都要咁做嘅，其實上下左右都要。其實一個好嘅 character 或者一個 character， 你一定要將佢畫曬六面圖出嚟，你先容易去配套做漫畫又好，做公仔又好，或者做藝術品又好，都要咁做。 这个比赛啦 ，Winston 其实啦都有帮到好多唔同嘅同行走嘅，譬如好似早前啦就举办咗一个咧就同行嘅艺术展啦，咁喺动漫节里边 gather 晒，即系大家一啲插画师啊，一啲嘅玩具嘅行家啊，就一齐搞咗个同行展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咧？ 其实同行展览咧，我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 party 咯。我能够搞得到有人支持呢，其实我自己都会好开心。因为最主要是俾一班可能去到好大师嘅，佢哋已经有自己条路，佢哋唔需要即係话参与呢啲比较啱啱开始嘅。咁我哋都好需要佢哋支持嘅。最主要就话佢哋新开始嘅究竟咩渠道，咩叫玩具展览，完全零嘅。同埋佢哋好担心，喂，租金几多啊，买啲乜嘢啊，點樣去揾廠做生產啊？咁呢個過程我做咗差唔多20年，我覺得我自己係有好深嘅經驗咯。咁如果佢參加同行嘅時候有咩問題嘅，喺佢參展之前咧，我就可以俾我嘅經驗同佢哋交流，或者我唔識嘅，我都會揾啲識嘅朋友去解釋俾一啲年輕嘅設計師聽。所以同行有呢個好處就係、是、你哋嚟啦，有咩問題，譬如話租金上高有問題，同我講，我就會同大會講會唔會平啲啊？或者好似諗咗個方法抽成，咁你賣咗一件嘅都係抽 25%， 喺佢嚟講佢完全冇壓力，可能幾千蚊就可以踏足到呢個舞台。因為我覺得佢哋需要付咗少少嘅錢，因為其實每一個一踏足做玩具設計師，其實同商業掛鈎嘅，咁所以掛鈎我都希望佢有少少嘅付出，然之後佢會覺得付出咗佢就會努力。咁喺呢個平台上高就有呢個咁好嘅開始咯，佢哋。 因為呢個都好關鍵嘅，好多時候即係等於歌手咁樣，你覺得都係唱歌練好唱歌嘅技巧就得啦。但係當營運自己品牌嘅時候，你唔係淨係要畫自己嘅作品，唔係淨係精益求精做到好靚，都要諗下啊，究竟將佢變成一個品牌，幕後都有好多啲 paperwork 啊，或者所謂嘅 dirty work 啊，我哋都要處理，甚至乎點樣同人哋去傾價錢啊，物流係點樣樣啊，宣傳策略又係點樣樣啊，就遠比大家想象中淨係畫一幅圖，然之後將佢由 2D 變 3D 做靚佢嚟得複雜多好多。 複雜好多，最主要你點樣保護你自己嘅原創嘅一個 IP 咯？咁你要註冊啦，你要申請譬如 logo 個註冊啦，或者你點樣安排你自己嘅嘢係點樣保護係你自己啊？呢樣嘢都要學嘅。咁到你出街嘅時候，你點樣去接觸一啲廠，點樣同佢溝通啦？點樣計 budget 啦？計預算啦？其實好多嘢學嘅。 有個好處就是香港政府其實有個資源去 support 呢樣嘢嘅。你出去任何地方展覽咧，佢都可以申請翻個資金，就可以用一半價錢去參與到外地嘅展覽咯。 呢個啦就真係另一個好重要嘅推動力。 係啊，因為冇呢樣嘢，其實我哋十幾年前已經係攞呢個分定去做。咁呢樣嘢真係幫助好大嘅。明明係要30,000嘅，我15,000已經可以做到件事，亦都可以出去推廣到自己嘅品牌。當然佢一定要做咗商標註冊啊，所有嘅嘢，跟住然之後去申請呢個分定去做啦。咁慢慢去將一啲經驗累積。咁好多而家好 top 嘅 toys designer 都係由咁樣開始。 唔單止係入行嘅小知識啦，我諗對於好多小朋友啊、年青人啦、啊，即係對於玩具設計都好有憧憬嘅。不過咧，就完全好似唔知下一步係做啲乜咁樣樣，即係好模糊噶。即係等於歌手，哇！我想做歌手，但下一步係啲咩咧？唔知喎。咁我諗認識咗啱啱 Vincent 講呢個同行嘅系列啦，咁啊瞭解得到應該點樣做咧，第一步係啲乜嘢啦，然之後咧。亦都有一班嘅同業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咁啊吸收到多啲嘅經驗啦。這個我覺得係比起遠遠你賺嗰嚿錢嚟得更加緊要。 所以我哋今年同行咧，雖然係搞咗第三屆，咁今年動漫節咧，我會將同行咧就會昇華，就同行隻船開咗出嚟啦。咁開出嚟做咩咧？就將同行咧就變咗做一個更大嘅一個展覽啦。就而家策劃緊一個叫巨像。即係巨型嗰巨像咧，就真係匠心獨運，就像代表一個好似 master 咁樣。咁我都希望每一個年輕設計師都係由我哋都係零開始，完全冇經驗，都係慢慢變成一個有經驗嘅一個玩具設計師。咁巨像某程度上就係話，佢係有最高嘅一啲設計師俾你睇到佢嘅作品。入面咧有個 corner 咧叫巨像 junior。咁呢個巨像 junior 咧就係同其實同同行嘅意思差唔多。就是培養一些新進的設計師，給他一個很大的平台，有幾十萬人去看一個展覽。而且我將這個巨像，我會比較藝術玩具去包裝整件事的，裡面不是只得玩具，不是得設計師玩具，裡面有他們的 sketch 啦，有他們的 story 啦，有他們的畫啦， 有他們的周邊啦， 是啦，那我甚至乎我邀請其他海外的藝術家去參與巨像這個，因為今年第一年搞是會辛苦一點，因為點解咧？撞正個疫情啦，咁但係我哋唔可以等個疫情停咗先至話開始去做噶嘛，所以喺疫情之前，好似而家咁，我就好忙，不斷咁去揾唔同嘅合作單位啦，或者有啲兄弟希望佢幫幫手入嚟呢個巨像裏面支持一下。令到所有嘅新進設計師都好，哦，我哋香港係有班人真係會支持呢件事。我都係講一句啦，即係零速有咁大個機構，佢願意去一視自選做，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無非都係想希望香港多一個設計師行業更加令全世界認識。咁我哋十幾年前喺推廣都做到全世界都認識啦。咁我希望喺巨像裏面亦都可以成全到我哋新一代又好，或者我哋而家做緊呢一代都好，做一個成全嘅工作。 放不放開理想，還是要追？還有天地能前往，還有生命發光。若於鬧市海港，愛在舊城澤巷，誰也經歷過迷茫，人間的波折在風雨中抵抗，才知胸襟多寬廣，還有希望能前往，還有親視眼光，曾若熱鬧市海港，愛在舊城澤巷。谁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永远啦，全城嘅工作啦，都冇办法用数字去衡量乜嘢为之成功，乜嘢为之唔成功。 钱系衡量添啊， 系 啊，你系要付好多时间落去，根本可能做完啲嘢出嚟，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我搞错啊，做个咁嘅展览，或者有啲人会拍烂手掌，好开心嘅。咁我哋会抱着一个拍烂手掌好开心嘅态度去做一件事咯。 咁希望第一年開始慢慢累積累積啦。 同埋嗰個情況就好似你擺粒種子落去，咁究竟往後發芽幾時成為一棵樹呢？除咗要睇個人之外，其實都要睇成個環境、成個氣候。即係與其你一個單打獨鬥，調翻轉頭，我哋集腋成裘，團結一致，造就一個全新嘅香港品牌好啦，或者重新俾人認識我哋香港呢個品牌都好，都好關鍵。 好關鍵㗎，其實好多時都要好多唔同嘅媒體，譬如玩具 TV 啦，你哋做主持嘅幫助啦，其實媒體幫助好重要咯。佢點睇呢樣嘢咯？有啲我會覺得係好唔開心嘅。譬如有啲報紙寫土炮，即係香港土炮玩具，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已經唔係土炮啦嘛。其實我哋香港係 其實國際頂級㗎嘛。 係啊，全世界 number one， 點解用土炮呢兩個字呢？係咪可以喺文筆上或者喺宣傳上高，令到人哋會覺得香港玩具設計其實係全世界走到一個好高峰嘅位置，係咪可以寫得好啲呢？或者多啲訪問呢？ 呢、這個我成日即係做咁多唔同類型嘅玩具訪問，我都佩服唔同嘅玩具設計師，因為初頭鍾意設計玩具都係因為鍾意玩玩具， 你要愛嗰樣嘢 囉。係啦，玩到咁上下你發現做玩具呢一啲都唔好玩嘅 嘢囉。係啊，你做到咁上下你要喺唔好玩裏面搵樂趣㗎。係 啊，你好難度高㗎。 好難度高㗎，因為你會覺得哎呀，好多朋友都係咁嘅新入行，哎呀我啲嘢唔好賣喎，我賣得一件兩件。我話邊個一出嚟就會一定賣㗎，其實好賣嘅可能係真係會有好彩囉。咁你好彩之餘你要承接㗎嘛，承接唔到你就會好快挫返落嚟。但係你哋通過譬如話由一個啊賣一隻賣兩隻賣十隻一路咁去上嘅時候，賣到第一百隻嘅時候，你會覺得咦，由我第一隻開始嘅時候點解會有人好似唔鍾意，到慢慢有人鍾意，咁你會覺得經過一個階段你就會知道自己點樣去擺唔同嘅時間落去你自己作品數，令到全世界都鍾意你嘅作品。 甚至乎喺去年啦，同行啦都一大班朋友仔啦，即係衝出香港啦，喺香港以外嘅地方擺展覽啦。 其中一個設計媒體啦，就D-Lab， 佢就搞咗一個活動，就係叫 Hong Kong Week。咁呢個 Hong Kong Week 咧，亦都係知道搞同行，咁我就俾咗一啲資料佢哋自己 follow 去做一啲揾唔同嘅設計師。當然冇可能包含曬咁多，只不過我就會覺得我係做過插畫師協會會長啦，我亦都搞過 figure 比賽啦。咁我嘅經驗，我如果有機構用得著嘅，我咪將呢啲資源、呢啲設計師好，我咪交俾佢哋，佢哋去評審。而家評審完之後，揀到一啲設計師嘅，咁咪帶埋一齊去台灣做展覽啦。上年係咁就帶咗去上海啦，因為 Hong Kong Meet 就上海同埋台灣都有同一城市啦。兩個都好成功咯， 咁呢個就睇得出啦。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做同業嘅活動啦，原來齊上齊落啦，好玩之餘咧，亦都真係有一個成效。喂，今次直頭係代表成香港嘅。 係啊，其實我成日都講緊，我哋香港嘅設計其實影響著全世界。即係如果我哋再花啲心思落去，再做唔同嘅一啲嘢咧，其實我哋再可以將香港玩具設計再發光發熱嘅。 其實而家都已經好厲害㗎啦。嗱，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即係自說自話，自己吹到有幾大， 係 真嘅。你睇下成個玩具嘅行情啦，公司嘅規模啦。當然你話同上市公司不斷做好多小朋友玩具，係唔同類別嚟嘅。但係如果喺Arch Toy 啦，甚至乎喺一比六呢一個 figure 嘅玩具行情裏面咧，其實真係受惠一致。 係啊，講人哋講話 figure 一比六 figure，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香港 number one， 咁亦都好影響到好多好多代，都係睇點樣香港嘅設計。真係衷心講句，希望無論年青又好啦，新進都好啦，包括而家係有經驗都好啦，其實有機會唔係淨係做自己嘢，其實要支持翻本地嘅一啲展覽又好。創作又好，真係要需要大家支持。如果唔係各為其主嘅，其實嗰個行業就會慢慢退縮。 而玩具最好玩嘅地方就是一齊玩。 冇錯啦，玩具最好玩一齊玩，真係。 好，今個星期一連兩個禮拜咧，都多謝 Vincent 同我哋分享，多謝你。 好，多謝你子龍，多謝曬。 每與你一起，貼心都很高興，能陪着你，世界再沒悶事情。全部与天转情，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 最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神气，尚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自己，仍最爱是你。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落来，来甜梦中麻痹。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行内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意外永在旁边照应，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神气，尚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是一胆小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想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荡来，来甜梦中把臂，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